敢说要放弃。

寂寞，独自走向江斑驳，月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暗落的魔，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暗躲更多，都和磨练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，儿与我擦拭山过，说不清对与错，纷纷扰扰